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人心人生第156集现在开始。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的了。尤其是这一两个礼拜呢，我见他呢哇是马不停蹄咁样帮我哋助选，好难得，好多谢阿梁文涛梁教授。 唔使 介绍啦，大家都知道佢系成功大学。 成功大学嘅政治系。 政治系喎，其实政治系真系好好巴闭，俾我哋。 唔系噶，政治系喺台湾政治系成日都系出啲狗贼噶。 狗贼。 而家嚟咗个狗贼啦，喺城市大学。 系咪啊？ 叫江宜华啊嘛。 哦。 以前做过行政院长噶嘛。 我哋唔讲台家。 唔系啊，点解要讲佢啊？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话读政治就好劲啊，劲乜啫？你个脑， 我哋 你个脑筋都唔清楚。 我哋啲普通人咧，以为政治梗系好。 唔系，通常咧， 做统治者噶嘛，系咪啊？ 因为蔡医师个节目倾偈噶嘛，咁我哋唔使咁，咁啊倾下台湾啲嗰啲政治学者都好啊。 其实我就好有兴趣，点解你走咗去台湾，对台湾嘅政治咁 involve 咁投入啊？ 先讲翻而家先，再慢慢回顾。 嗱，我已经唔够时间。 唔会啊，好快。点解讲江宜华咧？江宜华之前就系我哋反服贸吓318，或者有啲人讲太阳花运动嘅时候。咁佢做行政院长，咁、推服贸其实就系佢负责。 系， 咁服贸大家好清楚啦，即系喺 ECFA 底下嘅一个协议。 嗯， 咁因为台湾好过香港少少，香港就签咗 CIPA 之后咧，佢哋签咩你都理唔到嘅， 冇错啦， 管唔到。但系台湾咧都仲，大家都仲会啊，我喺唔掂喎服贸， 系啦，仲可以 服务贸易好简单，除咗制造业以外嘅，其实大部分都系服务业。咁最主要中国要嚟台湾做咩咧？就系要入股我哋嗰啲金融。 嗯， 入咗金控股咧，你就大镬啦，因为你好多过资各样嘢， 揸住你嘅命脉。 系啦，因为你譬如你啲金主所谓捐献嗰啲， 系， 咁你民进党嗰啲金主都知道晒你啲咩头咩路嘅，咁佢咪？佢唔使話要挖你有冇做啲咩衰嘢，佢淨係話：哇，你間公司今年營運好似麻麻地，下年可能借你錢個息口要高少少。啊，不過好似你好似都幾支持民進黨嘅係嘛？諸如此類，即係用呢啲咁嘅方式咪壓。咁你就識做啦。 其實真係喎，係咪全世界政治咧嚇都係圍繞即係啲金主嚇？背后仍然都是金主控制， 唔系你睇美国都系噶，美国而家 系啊，边个筹钱筹得多嗰个咧，胜算就高啲，即系咁样。 唔止，唔系咁简单， 唔系咁简单。 意思系话咧，啲金主咧就两边都会压嘅。 啊，咁啊系。 你唔听佢讲啲咧，你就唔使选噶啦。 哦， 重点喺呢度，大家唔好以为啊支持希拉瑞嘅点点点，支持边个就点点点。咁当然，那个 Trump 川普香港点译啊 ？Trump 香港中文怎么写啊？ 特朗普啊， 特朗普啊，台灣亦就唔同嘅啊，特朗普，特朗普自己本身有錢好啲，佢唔使咁多，但問題佢都係商人嚟噶嘛，咁佢根本唔需要錢，但問題佢自己就已經係大資本家嚟啦嘛，咁所以你話大資本家自己出埋嚟代表共和黨選， 係咯，你話係， 所以我本新書都唔算新啦，幾個月前出嗰本即係全二十一世嘅共產世界，就講緊 共產世界。 講緊美國嘅正呢種帝國式嘅資本主義，同埋中國而家玩緊嗰啲霸權式資本主義， 獨裁壟斷嘅資本主義， 惡霸惡質嘅霸權式資本主義， 背後都有金 錢。 哦， 所以咧，當然啦，呢、這個有機會再同大家講啦。 係啦， 意思咧就係 話，講越遠啦，陣間 唔會唔傾偈嘛。意思唔係好控制嘅，意思就係話咧，意思就係話咧，如果嗰陣時服貿簽咗，台灣就冇噶啦。所以我就同林非凡講，前一日我話：喂，你唔好逼死我先噶、我真係諗緊做啲好激烈嘅行動噶啦。嗰陣時 幾時嘅事啊？ 咪前一日咯，佔領之前一日咯。 你講邊？ 咁佢哋後屘 318 嗰陣啦，林非凡。 哦， 係啊。318之前一日，我同佢講：喂，你唔好逼死我，我真係諗緊做啲好激烈嘅。但係 好似我聽阿鬱敏講過話，你而家好似係即係台獨咧最重最堅實。 唔係唔好扯咁快台獨先啦，我哋講完先再先。 咪所以你知道今日個題目係咩咧？就係、是、以獨攻獨，獨立個獨，以台獨嘅人嚟供給啊，或者係供即係叫加即係輔助我哋香港嘅港獨。其實我知道你很支持港獨，但是現在港獨變得禁忌。不過呢，我真其實呢回轉頭我就很想有興趣的，你是讀engine的， 以前讀engine的，港大的高材生來的，其實是懂考試的。 這件事我就很有興趣了，你知道我們說啱啊，其實讀書尤其是入港大都係識考試嘅啫。啊，幾時你即係你讀 engine 啦？我知 engine 係計數噶啦，嚇個腦筋都好精密噶啦，係咪啊？好靈活啦，又都係即係都好識時務嘅一份子嘅分子嚟噶啦。咁點解會走咗去讀政治咧？你係去到台灣先讀政治噶嘛？係咪啊？ 唔係， 喺香港讀啊？ 我喺香港 U 咧就讀engine, elect engine, triple E engine, 即是电子电机，跟电有关的我都有读的，咁所以半桶水乜都唔识嘅。嗰年呢，89年文所谓北京屠城嗰年呢、我大学二年班，咁就开窍啦，咁跟住又要转咗读哲学。最简单嘅问题就是 转咗去读哲学，你即係冇完成呢个 engine, 我读完 engine, 读完再转，读完再读。 再讀兩個 degree 嚟嘅， 我讀咗兩個 degree， 第二個 degree 就係哲學，因為第二個 degree 咧，佢可以俾你由二年班開始讀，咁所以我讀咗兩年就攞到個 degree 啦。咁我讀咗兩年咧，咁又攞到獎學金啦。咁所以 你都係好讀得書 喎。其實讀哲學係好有興趣，就唔好話讀唔讀得書，即係你啲嘢寫出嚟 OK， 合乎邏輯，夠勁。咁咪咁啊，有啲運氣啦， 都一定要有興趣， 就我好有興趣啊！嗰陣時，你而家嗰啲期刊係電子期刊，係可以下載。我哋以前係一頁一頁自己印噶、你要睇阿力圖。我而家仲喺度啊，成幾棟，自己印嚟睇咯。咁嗰陣時兩年啫嘛，就即係都表現唔錯啦，叫做咁啊。咁你攞獎學金又去咗牛津。咁啊，读政治哲学，或者读政治思想，系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就叫做咩都识下咁啦。 其实你一定系有一个好宏大嘅志向噶啦，系咪咧？ 唔系以前咧，唔系我哋以前， 即系你读呢啲 subject 全部唔系普通，即系你知唔系话啊，中意读或者系冇嘢好拣，走去读噶嘛？你而家有个理想或者系有个目标嘅系嘛？ 嗱。仲要講翻係啦，所以細個其實我哋被洗腦，都係大中華、大中國思想嘅。 係 細細個咁中文嘅老師喎，唔係歷史嘅老師，成日同我哋講南京大屠殺啊，講日本人好衰、好衰、好衰。咁所以我嗰陣時都好憎日本人㗎，咁就哇你嚇對中國人唔好啊之類啊。咁啲大中華、大中國思想就一路都係咁，咁直至就算退完英國啊，都係嘅。咁所以去英國之前其實都係大中華教。即是说怎样为一下、中国到底什么问题呢， 为中国贡献想着、 又未算那么伟大，但起码你要思考，那你 思考咗先。 唔咁你又话资本主义好，一个又话共产主义好，跟住共产主义嗰个又唔知跪喺度，又点样？啲学生点解跪喺度咧？你唔系你共产主义好好咩？ 系咯。 咁我其实细个即系读书嗰阵， 即系读大学读到咁样，我觉得都系中国嘅悲哀嚟嘅，跪喺度，即系仲系哀求啊，而且冇自己嗰个尊严。 咁呢个 大学生都有尊严嘅，但系喺中国嘅个传统里边咧，系卑下嘅。系个皇上向皇上跪求一啲嘢嘅乜嘢，到呢个系就系中国式嘅政治吓。咁其实你喺英国读政治，咁英嗰个其实嗰个冲击咧，应该都好大嘅，会唔会咧？即系尤其是你有大中华思想咁样过去读， 唔系噶，其实冇嘅， 系嘛 吓？大中华思想其实系我近呢四五年到啦，五六年到，即系等于第二次启蒙噶啦。第一次啟蒙就是嗰陣時六四，嗯啊、即係從翻好理工啦、 嗯嗯， 就去到人文社會科學，同、 嗯、 埋將個神學，因為以前是基督徒嚟嘅，咁、 嗯、以前、哦、即係而家唔係。 而家唔你話係又好得，唔係又得。咁總之我冇翻教會，咁你話係咁都得。咁、 okay, okay. 但係我而家好多做嘅嘢，基本上我認為上帝係 approve 嘅。 OK、 啊。因為我係對抗緊邪惡嘅中共， uh-huh. 所以。即系呢个对抗邪恶中共咧，一定系所有宗教都 approve 咯。 啱，啱。 咁啊， 邪不能胜正。 系啊，邪恶中共一定会倒台。咁、嗯、啊，我嗰阵时其实，但系中华思想系你慢慢去到台湾、 嗯， 你接触翻睇翻好多，因为我后屘好明显啊，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唔系真系住过咧、 嗯， 其实你完全过去嗰啲黑板印象都系错嘅。譬如以前，因为香港被國民黨影響很大嘛、 嗯、 所以你關於民進黨那些報道、啊、都是很扭曲， 有少少扭曲沒錯， 還有會即把將它妖魔化，說這些我打交的時候打交，我現在發覺你真的不打交 呢，所以香港人反對台獨很莫名其妙，關你什麼事呢？ 是不是 香港人反對台獨、啊、甚至乎說支持台獨都有罪樣，那時候連劉慧卿那些說、 哦、 是即是很荒謬，這個其實就是由共产党中共咧喺度摸紧我哋中香港人嘅思想。 我讲紧系过去国民党影响紧我哋嘅时代。 哦， 我哋仲未所 谓、哦、民进党都未 崛起嗰阵时，一九九七年之前仲未仲未咩噶嘛，仲未被并吞噶嘛，香港。嗰、 嗯、 阵时你系国民党影响好大嘅、 嗯， 所以佢哋对于民进党就会用翻嗰啲方式去話俾你聽，嗱，打交嘅之處。咁但係其實我哋發覺，其實香港而家正正就係冇咗啲人可以真係去打交。如果你話民主黨局之流，十幾年可以打交打到而家，而家香港民主咗，我話俾你聽，肯定議會民主咗噶啦，已經。 香港人嗰種， 如果你一個人，你話我掟杯掟落地下都話我掟你，我二十幾個人一齊掟你，我真係掟你，我堅用杯掟你， 冇錯啦，係 日日掟你，你咪捉我咯， 係啊， 你咪同我。你咪拉我咯！ 而家嗰几个唔怕死人，唔怕你拉嘅人，佢啲头痕啦、 啊。你咪拉咗我二十几个立法委员坐监咯、啊。你冇正当性啊嘛！嗯、你冇正当性，我唔止掟杯啦。 就系冇咗呢份咁样嘅吉事咯。 系啦、 啊， 同埋香港，哇！你喺立法会里面有保安，边个地方有保安？乌克兰有冇保安？ 系咯、 啊，咪打到佢柒头咁咯。我话俾你听，而家我成日都讲香港。你班泛民咧就呃咗你十几廿年噶啦， 廿几卅年啊！ 咁我以前冇办法，以前我都要投泛民， 冇得拣。 系啦，同埋你 同埋你泛民， 同埋我哋嗰阵时实际上真系俾嗰啲咩民主回归嗰啲影响， 呃咗啊！ 影响紧，因为司徒华嗰阵我哋又冇办法。 嗯嗯嗯。 但系我应该系比较早啲系唔 buy 佢嗰套嘢，因为 我之后我从来我连一次六四集会都冇去过。 咁叻嘅你。 当然有些时间我是不在香港啦，好多时间，但我就算香港我都不会去。 我就问翻你啦，你喺英国牛津呢几年系读咗喺 四年咯， 我、啊、都四系唔短时间嘅喎，喺英国生活四年就 四年、啊、四年读博士就算短嘅。 哦，系咩？系博士，博士我哋讲闲闲地都五六七年噶嘛。 吓、 啊， 英国就 你喺牛津又住过，喺台湾住咗最长时间添啦，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咁其實你真係睇呢三個地方咧，好南轅北轍嘅喎。我覺得嗰個政治背景啊，同埋啲人啊，人嘅質素好緊要啊。嚇，英國人成日話佢虛偽啦，但係真係好 noble 嘅喎。人哋嗰個學識啊，嗰個政治意識啊，個樣樣嘢都好自主。 咁英國人就好在啲，就係比較講多啲規矩。係。 即係事實上喺香港唯一可取嘅就係跟規矩咯。 其實呢樣嘢，我哋香港即係比較可取嘅 quality 咧，都係承繼於英國嗰個統治條人學翻嚟。 跟規矩做嘢比較多。 咁但係你話咧，誒有冇翻過大陸做嘢或者工？ 中國 中國大陸啊？ 我哋唔好用大陸啦。 唔係大陸係咩啊？ 中國咯。 中國。 中國香港一邊一國啊嘛。 O、okay、 K。學下台灣啦。以前呢我跟大家讲返啦。 即係内地咁係咪越嚟越。 台湾一般香港好多媒体呢都用内地。咁、 嗯、 譬如有啲朋友比较即係对中国有啲距离就用大陆。咁、嗯、因为可能对于大陆呢个词就觉得係好负面嘅、哦、所以用大陆嚟叫你或者其实係歧视緊你咁、 嗯、 样。 咁、 嗯、但係一般呢台湾个 context 是唔同嘅、 嗯。 台湾 context 如果你叫大陆呢即係承认咗台湾係台灣是一個地區、 哦啊、 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 哦、 那就有多有多了一些政治意涵在這裡、 哦、 但其實香港也是的香港你未來呢、哦、如果你真的要爭取你不管你的邦聯有什麼都好你其實、哦、 那個 要名正言順是 不是、就是、你多一點講中國、嗯、那你就將自己區隔了你香港人香港人中國人中國的 嗯 是吧、 嗯、 那你香中國是中國香港是香港 有對 即係大家唔係有啲個習慣嘅啫，其實，譬如我成日都建議大家，你唔好再叫廣東話。 但你需要解釋嘅，你唔解釋啲人唔明嘅，我發覺。 唔會啊，你話你叫中國人，佢點會唔明啊？你叫中國人，你聽得到噶，聽得懂，聽得明佢你講咩噶嘛？ 你覺得中國，佢覺得香港係中國嘅，成日都而家做香港人，係覺得中國 唔 係即係我哋嘅咯。 唔係，所以我個 point 咪話，咁你成日叫中國人，你咪即係意思係話嗱，你就係你。 我就是 我，其實我最欣賞你咧，就話我哋香港講嘅話叫香港話，唔好話國語語語，又唔好話廣東話。 我正要講呢樣嘢，因為我最近咧越諗越多呢啲詞咧。 係啊， 我覺得係 我哋要確立自己嘅身份啊！ 你睇翻廣州嗰啲電視台，好、嗯、多香港嘅詞係冇嘅，同埋好多譬如好簡單，我哋近呢幾年，我哋近呢幾年成日講花生啊，咩、嗯、爆竊啊嗰啲咁嘅嘢。其實我連我如果住唔喺香港內，我都唔知呢啲咩。 你哋講咩叫食花生、啊？ 系啦， 我哋聽啊！呢其實網台嚟嘅呢啲， 唔係意思係話唔止係網台，譬如以前嗰啲木嘴啊、咩磨碌啊， 係啊係啊係啊，啲山、啊、鬼咯、 啊！你睇翻廣州啊， 啊 你睇翻嗰啲節目啊，唔係佢好多都似，但係好多係冇呢啲嘢， 佢哋好單調。 所以其實香港已經係創造咗一套詞匯。其實影響翻緊中國裏面嘅廣州或者廣東嘅， 係啊係啊。 咁佢哋學咗好多，咁其實有啲都分唔清楚邊個係邊個啦。但係好明顯咧，如果你對比翻，你揾翻可能以前佢哋八十年代嗰啲節目，同對比翻我哋而家講嗰啲嘢， 嗯， 肯定係好多唔同嘅。即係其實我應該呢個變成一個學術研究，就係到底香港話同埋港語係點樣演變嘅？ 嗯。哎呀，太複雜啦！不過我真係覺得，我始終咧，唔係啊，我覺得咧，香港人其實真係好有創意嘅。我始終認為咧，全球啊嚇啊嘅華人咧，最叻都係香港人嘅。 嗱，我又好少用華人嘅。 喂，做咩啊？中國人唔係啱， 你唔使，我覺得幾好簡單，我幾好簡單。你就唔好同我哋用同一個語言。 咁用乜嘢啊？黃種人， 你點解要同佢比啫？咩全球華人啫？ 咁而家 全球華人咩意思先？华、 哦、 是什么意思先？ 哦，华夏咯。 嗱，好简单，华夏的影响我哋唔可以否认，所谓华夏。但你将华夏呢样嘢本质化咗，系冇意义嘅。华夏几时啊？ 哦， 系夏朝嗰阵啊。但夏朝嗰阵同商朝同周朝所谓嘅朝代同一个时间出现嘅。呢啲咁嘅朝代观都系错嘅，根本上喺成个大中国史观都系错嘅。 系啊。 咁我當然要花好多時間啦，咁都係即係今日唔係同蔡老師喺度即係爭論呢啲嘢。 你越講我越覺得吃驚啊！ 但係我意思係 政治修辭嗱，呢啲即係讀政治真係唔簡單，我都話你好巴閉㗎，好 唔係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唔好話巴閉。我哋大家討論，我哋大家討論下，因為呢啲嘢係潛移默化嘅。 啱，係啦。 嗱，譬如而家 影響好大㗎。 譬如而家中國咧，佢好多時以前我哋用漢學㗎嘛，叫做漢學都有問題啦。 係 啊，但係佢唔止喎，而家唔係用漢學㗎，佢而家叫中國學，即係乜嘢都中國化曬啦。你如果有一日我話俾你聽，所謂唐人街裏面嗰啲鋪頭，如果全部都係中國人買咗去做生意。佢總有一日咧，佢最終會將佢改成中國街噶啦，話俾你聽。 嗯， 第時冇唐人、冇漢人呢啲詞嘅，都係叫中國人。 嗯， 咁嗱，點解華人嗰樣嘢打去討論？因為 呢個係當然係最廣義上討論嘅一樣，但係問題啊，如果我新疆人，我移民咗出去，咁我叫唔叫華人咧？即係點樣定義華人呢？你而家第三、第四代嘅 A、B、C， 咁你又叫佢做華人？ 嗯，咁叫咩啊？ 咁佢明明美國人就美國人啦，你叫乜華人啫？你應該叫佢華裔嘅美國人，但係華裔嘅美國人又有問題嘅。因为其实他可能已经有 mix 咗啦嘛，吓、即系而家我哋唔好，我哋唔好尽量唔好跟习近平玩同一套嘢。佢而家净系连华人卡都出埋噶嘛， 明白你意思啦，即系佢想归纳所有人都系中国人。 佢而家出紧咗华人卡啦，你知唔知啊？ 华人卡添啊，哇，系， 即系话你就系意思啦，你喺加拿大嗱， 首先你系中国人咁样， 你攞 Q 咗佢户。佢個國，你攞咗個加拿大護照冇所謂噶、你享受嗰啲福利。但係我中國隊嚟，你都支持我中國隊噶嘛？我哋中國人啊嘛，我哋華人啊嘛，俾咗華人卡你添，第時全世界都係華人，全世界都係中國人，變咗。喂、咁你點樣分啫？你其實好多少數民族，你又話佢係華人。少數民族咩華人啫？你台灣嗰啲。原住民，你话佢系高山族，又系中华民族一份子，又系华人。 会唔会系因为咧，你系主张台独、港独，咁所以咧，你觉得每一个地方要确立翻自己嗰个民族特性？ 唔系，应该系呢个系 即系有翻自己 identity。 呢个唔系因为 香港人、台湾人唔系中国人。 因为我唔系我因为支持台独、港独，所以先讲嘅，系因为我 你有 系因为我发现呢样嘢根本有问题，自然你就会衍生港独同台独噶啦。 系啦。 系啦，系 啦，冇错，明白你系啦，明我明白你系啦，即系咁样，即系所以咧，你就即系会引申到咧，系独立系必然就即系正常嘅，而唔系共产党嗰一套就要所有人都归纳，喂，收归于我国，我个门下就系中国人，你哋个个都系华人啦，华裔嘅就系中国人 吓， 系咪啊？有甚至乎佢好似奥运嗰啲选手啦，系咪有个马来西亚嘅，后屘就知道，佢哋华裔嚟噶，都系属于中国人啦，咁都噏得出嘅， 唔系噶，你 所以我明白你点解咁。 唔係噶，你好多打乒乓球，你好多打乒乓波啲代表隊都係中國出嚟噶嘛？ 之前有一個打網球嗰個好叻嗰個咩嚇？ 唔止網球，而家好多隊好多隊乒乓球代表隊，好多隊乒乓球代表隊裏邊都係佢哋自己出去移民咗去選手嚟。係 啊， 咁我你話哦，咁啊即係中國人打中國人咯，你點講都得噶， 係嘛？ 但係 anyway， 即係我講意思係話咧，我其實唔係話即係我有時比較即係過分執著咗啲，但係問題咧。 定 的但問題是你因為你清晰了很多東西之後你覺得哇真的很不是很妥、 啊、喂其實啱了你講開個執著其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因為你由政治出身其實你是 engine 我明白你那個腦筋是比較 哲學是不是西方分析哲學你有講過概念 的 分野 你是很重視那個叫 definition 是啦、 啊、是啦、啊啊 啊啊、 要很清楚 那時候呢會唔會咧就真係要執著喎？變咗你同一般人啦、layman 啦、普通人啦嚇，佢哋唔會聽得明你講嗰啲嘢噶嘛？你啲政治修辭真係，人哋講得好高深噶嘛？ 唔會，因為譬如台灣咁，台灣以前 唔 係你好簡單啫嘛。如果你第日你本身你主持嘅， 嗯， 我唔再用廣東話啦， 嗯， 我話都係香港話， 嗯， 係嘛？港語。你哋成日用 港語咁啱啦， 唔係因為你台灣都係以前都係用港嗱，你唔可以講閩南話，學校裏邊唔準講閩南話。但係當慢慢台灣意識高漲嘅時候，佢哋而家係叫台語㗎啦，係 啦。你其實 佢唔可以再叫閩南話㗎啦。 我覺得你翻嚟之後咧，嗱呢兩個禮拜咧，我聽過你幾次強調，我哋而家講嘅係叫香港話。其實慢慢咧，啲人潛移默化咧，即係明白。其實咧，你強調我哋而家講嘅係我哋獨特嘅香港話，其實亦都係提升咗我哋港人嘅身份啊。覺得係確立咗我哋。 同埋事實上，我哋真係好有創意，好多詞我哋創 意。係啊，係啊，係啊。 譬如乜嘴啊，咩磨碌早期。一啲嘅系嘛，跟住即系好多。我而家一日，我成日慢慢喺度，我而家都谂紧呢样嘢。我而家都自己都系一路谂紧，即系谂翻呢啲词以前又冇咧。 系冇咯，系咯，系咯。 咩周星驰嗰啲系嘛，好多都系影响翻中国噶嘛。影响翻。 其实我就觉得你呢样嘢咧，就带俾我哋香港咧，即系带而家带到我哋，即系譬如影响我哋一般人嘅谂法啊、思想，就系揾到自己嘅独特性啦。然後你嘅身份認同啦，咁對於我哋將來要搞嘅建國又好，即係要建國，我哋叫獨立乜嘢啦嚇，其實就好重要嘅一個概念嚟嘅， 好重要。因為嗱，譬如而家其實你建唔建國、邦唔邦聯，其實你彈性好大嘅，因為譬如陳文老師咁講，佢成日都話我變成紐西蘭咁樣，喂，但係紐西蘭其實已經係獨立國家嚟嘅，實際上。 咁所以其實你嗌話獨立又好，咩城邦又好，其實我覺得呢啲嘢咧係理論上可以討論。 嗯。 但係重點就係，如果你根本冇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咧， 嗯， 你冇一個紐西蘭嘅身份，你哇，我係英國人， 嗯， 不過我係英國人住咗喺紐西蘭嘅咁。哇，咁啊，你同你自己有個紐西蘭人身份係唔同嘅。 你講得好啱，係啊。 咁所以你不管你香港而第日變到好似紐西蘭咁樣嘅自主性咁高嘅地方， 嗯哼， 咁你紐西蘭人係咩先？係嘛？澳洲人是什麼先，是吧？即是他們都是大英邦聯裡面的嘛，是吧？大英國協裡面的成員來的嘛。 英聯邦後來是吧，叫做。 是啦。 我們香港都是英聯邦的一份子那樣的嘛，那時。 是啦，大英國協。啊啊、 其實即是英籍時期呢，我們說我們都是大英聯邦的一份子，其實那時那個我們那個主權其實都相當之充實的了。啊、即我覺得最大的啟發。 主權這個詞呢，其實就我建議不要太濫用、 哦、 因為這個詞是你真的要認真討論，是 要真的認真一點討論的，因為是很容易 會要帶來很多不同的政治意涵， 真是複雜了。所以真政治不是簡單 的你說 但我知道很簡單，你其實很多人不用說、嗯、你做主持的、 嗯、 那經常用我剛才建議的或許如果你覺得認同的就多些用、 嗯、 中國是中國、 嗯、 香港是香港、 嗯嗯嗯嗯啱啊啱啊，即係有啲習慣咗咧，你就會自然認同咗我哋嘅語言、我哋嘅文化、我哋嘅身份。 即係如果你認同咗呢個講法，咁咪一路講咯。咁、嗯、你講開話係你講咩啊？咩港語啊？咩香港話？喂， 嗯、 以前好少人講啦，未來可能好多人用呢個講法噶啦嘛。 其實我哋而家呢個主張就係要抗衡大陸嗰種咧，譬如補教中啦， 中國， 可以中國咧 喺香港我以前都好難噶、 嗯。 我喺香港，我喺台灣一路都係以前都係用大陸噶嘛。 哦 咁後面我自己，你提醒翻自己咯。每次講嘅時候，中國喎，大陸，唔係喎，中國喎，咁樣，咁咧就咁啊，互相提醒翻，即 係，冇錯。 如果你認同，你咪做呢樣嘢咯。 做下，我哋就會自然香港人嘅身份就突出咗出嚟，突出咗出嚟嘅。夠鐘啦，第一節，我哋唞唞先。